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前方有路，未来可期。深度前馈网络。深度前馈网络是具有深度结构的前馈神经网络，可以看成是多层感知器的进化的版本。和只有一个或者两个隐藏层这样的浅层网络相比呢，深度前馈网络它具有更多的隐藏层数目，从而呢，也就具备了更强的特征提取能力。深度前馈网络它不考虑输入数据可能具备的任何的特定的结构，那么也就相当于不使用关于数据的先验信息。但是呢，它特征提取能力增强所付出的代价是运算复杂度的提升。因而，网络架构的建立、损失函数的选择、输出单元和隐藏单元的设计，以及训练误差的处理，这些问题就成为了深度前馈网络设计当中的一系列的核心问题。在深度前馈网络的设计里呢，确定架构是首要的关键问题。架构它决定着网络当中包含着多少个基本单元，这些基本单元呢又如何来相互连接。几乎所有前馈网络采用的都是链式架构，也就是前一层的输出是后一层的输入。在这样的链式架构当中呢，层次的数目还有每一层当中神经元的数目，就是这个网络的主要的变量。在介绍多层感知器时，我曾经提到了通用逼近的性质。这个性质的严格形式呢，是通用逼近定理。通用逼近定理的内容是，如果说一个前馈网络它具有单个隐藏层，这个隐藏层呢，它又有足够，但是仍然限定在有限数目的这样的神经元的话，那么这个神经网络就可以以任意的精度来逼近任意的连续函数。虽然在这个定理的初始证明当中，隐藏神经元的传递函数是具有挤压性质的这样的非线性函数，但这个定理的成立性呢，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传递函数的性质，而是由网络的前馈的架构来决定。换句话说啊，如果我们把网络的架构换一个形式，即使你同样使用这个非线性的函数，也未必能达到通用逼近的效果。但是通用逼近定理啊，它只是一个存在性定理，它说明需要的神经网络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指明具体的构造方法。所以在给定一个目标函数的条件之下，我们可以确定说，单隐藏层的感知器一定能够把它表示出来。但是这个隐藏层需要多少个神经元呢？不知道，这个数目很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网络结构在计算机上根本没办法实现。即使能够设计出来这么复杂的结构，实现这么复杂的算法，那要对它进行训练呢和泛化，这个任务的难度也近乎于说天方夜谭。那么深度前馈网络的出现，克服的正是这个单隐藏层所带来的复杂性问题。使用深度架构的模型，既能够减少表示目标函数时候所需要的单元数量，另外呢，也能有效地降低泛化误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掉过拟合的发生。深度架构它对于复杂函数具有更强的这个表示能力，这一点在数学上已经得到了证明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深度架构其实也暗含了这样的一个假设，那么就是待学习的复杂函数可以看成是若干个简单函数的层次化的一个结合。那么由于深度学习的思想本来就借鉴于神经科学，所以说这个假设呢也是合情合理啊。关于这部分内容，你可以回顾神经网络的生理学背景这一部分内容。在层与层之间，深度架构当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全连接。全连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相邻层次当中任意的神经元都两两相连。那么这种全连接的结构呢，它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架构。说的简单，是因为连接方式啊只有一种选择，不需要考虑说保留哪些连接，或者放弃哪些连接，因为全部都保留了。说的复杂，则是因为这种方式所需要确定的参数量是最大的一个参数，这呢会给网络的训练带来很大的困难。目前也有大量的神经网络使用了稀疏连接的这样的连接方式，那么这就需要结合具体的应用场景来具体分析了。任何的机器学习算法都可以看成是对某个预设函数它的最优化的方法。那么深度前馈网络呢，概莫能外。 与其他神经网络一样，深度前馈网络也是利用梯度信息来进行学习的。在处理误差时候呢，采用的也是反向传播的方法。利用反向传播求出梯度之后，再使用随机梯度下降法来寻找目标函数的这个最小值。但是呢，深度网络它的非线性的特性经常会影响到学习算法的收敛性能，这也是使用非线性函数的神经网络它一个固有的特性。在学习中，目标函数的选择是深度神经网络设计里另外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深度前馈网络呢，选择目标函数的准则和其他机器学习的算法类似。回归问题的话，我们是用最小均方误差来做这个损失函数，那么分类问题呢，则采用交叉商来做这个损失函数。交叉商描述的是真实的数据分布和神经网络输出结果分布之间的这个差异性，也就是两者的区别。当我们使用神经网络的输出去预测符合真实分布的测试数据的时候呢，关于神经网络输出的知识并不能够完全消除未知数据的不确定性。那么这部分剩余的不确定性呢，就是通过泛化误差体现出来的。在信息论里呢，我们赋予它一个交叉商作为描述的指标。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两个离散分布 PX 和 QX 之间交叉商的表达式。那么在深度的前馈网络之中，目标函数被定义为分类结果外关于训练数据 X 这个条件概率的负的对数之和。有了目标函数之后，网络的训练过程就是找到使得以上这个表达式最小的参数 theta 的过程，也就是确定参数 theta， 让上面的这个负对数之和，也就是目标函数取到最小值。其实无论是最小均方误差也好，还是交叉商也好，体现出来的呢，都是概率论当中最大自然估计这样的原理，都是同一个原理的体现。那么最小均方误差和最大自然估计的关系在线性回归算法当中已经做过说明，那么你可以回忆一下。而在分类问题里呢，只要条件概率它具有高斯分布的形式，那么训练数据和模型分布之间我们要让这个交叉商最大化，那么它和最小均方误差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使用对数自然函数作为目标函数的一个优点是它的通用性，那么概率论上的直观意义呢，使它适用于几乎所有的模型。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避免因目标函数饱和所造成的这个梯度消失，或者叫梯度弥散。这是由于对数操作可以抵消掉大部分传递函数当中的指数的效果，从而呢，把指数的操作转化为加减法，能够更清晰地展示出变化的一个趋势。目标函数的选择和输出单元的选择呢，也是密切相关的。输出单元的传递函数，它决定了交叉商具体的表达式。输出层的作用是对隐藏层提取出来的特征施加一重额外的变换，以得到输出。那么这个变换的形式呢，就有多种的选择。最简单的变换形式就是线性变换，它把隐藏特征的线性组合作为输出。这种方式呢，简单而实用。除此之外，对数几率函数也是一种常用的变换函数。它的形式在机器学习模块当中的逻辑回归当中啊，我们做过介绍。对数几率函数呢，得到的是一类软输出，因为它能够将隐藏特征的线性组合映射成一个概率。那么对对数几率函数做一个推广，就可以得到 softmax 函数，也叫做柔性最大值函数。对数几率函数它只能够解决二分类的问题，那么 softmax 函数呢，则可以解决多分类的问题，也就是每个样本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类别。 softmax 函数的形式同样在逻辑回归当中做的介绍，你可以回顾一下。前面介绍的这三种传递函数呢，是输出单元最常见的选择，对于大部分机器学习模型来说呢，都是适用的。而在深度前馈网络的设计当中，它存在的一个独有问题就是隐藏单元的设计，也就是隐藏神经元的传递函数如何来选择。这个问题呢，目前尚不存在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的通用的准则。关于它有限的知识全部都集中在一类常用的激活函数上，这类常见的激活函数就是整流线性单元。整流线性单元呢，它是隐藏单元设计当中的万金油，当你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激活函数的时候，那么用它呢，准保没错。 整流线性单元其实它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取到自变量 x 还有0这两个数当中的最大值。那么这样的话，它在一半的定义域上取值为0，在另一半的定义域上呢则处于激活状态。虽然说0点这个间断点它不满足可微的这条件，但是在激活区域上呢，整流线性单元它的一阶导数是多少？是常数1，二阶导数呢则恒等于0。相比于引入二阶效应的其他的激活函数来说，整流线性单元的梯度方向它在学习当中呢具有更大的用处。但是整流线性单元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它可能会杀死特定的隐藏神经元。因为一旦说取值为0，这个函数呢就不会被重新的激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就是对原始函数做一些微小的修正，得到的变体包括所谓的渗漏整流单元还有指数整流单元，它们的共同点是将原来的0输出替换成为一个较小的数值，以避免呢这个神经元它永久的失效。除了整流单元之外，对数几率函数还有双曲正切函数这些其他的函数也可以用在隐藏神经元当中作为传递函数，但是呢并不常见。相比于这些函数，整流线性单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说它的线性的特性，这个性质使得模型呢更加容易优化，这对于黑箱当中的隐藏神经元来说尤为重要。可是说如果要针对执行特定任务的潜规网络来选择最优化的隐藏单元的话，这个呢说的难听一点是一个瞎猫碰死耗子的过程。想要预测说哪种隐藏单元的性能是最好的，其实呢完全依赖于经验。那么至于说经验或者直觉靠不靠谱，这就要通过验证数据集来检验这个训练的效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说深度学习是撞大运的炼金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至今找不到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情况这样的理论上的指导性的规则。今天呢我和你分享了作为学习模型的深度潜规网络当中存在的一些共性的概念，你需要掌握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深度潜规网络利用深度架构实现工程上可实现的对任意函数的通用逼近。第二，深度潜规网络使用梯度下降的方法进行学习。第三，深度潜规网络的损失函数是交叉商或者最小群方误差。第四，深度潜规网络的隐藏神经元通常使用整流线性单元作为传递函数。在深度潜规网络中，这个深度结构呢实际上是在空间的维度上展开，那么能否在时间维度上引入类似的结构实现不同时刻之间的信息流动呢？